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我明白了，从现在开始，大家都不要碰我背后的猪腿，这些猪腿上蕴含着人面魔蛛的剧毒。之前我吸收魂环的时候，不知道为什么也将人面魔蛛的毒素全部吸入了体内。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，恐怕只有见到老师才能弄清楚了。原因我不知道，但现在我的身体状况勉强算弄清楚了。我拥有了人面魔蛛赋予的第三魂技，就是他最擅长的蛛网，而我的蓝银草应该也是根据人面魔蛛魂环加入后产生了一定的变异。至于究竟变异到什么程度，只能回去慢慢试验了。我的整体属性得到了不小的提升，尤其是力量和速度这两方面，魂力也提升很大，感觉上似乎不止31级。 那你背后这些猪腿又是怎么回事？ 和吸收了人面魔蛛的全部毒素一样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。那些猪腿似乎与我吸收的魂环并不相干，我能够控制他们的行动，只是有些别扭。 那你能让他们收回去吗？你总不能一直这样吧，会被人当成怪物的。 啊，我们本身不就都是怪物吗？我试试吧。 一边说着，唐三一边凝聚起自己的魂力传入背后脊髓，向那八条猪腿发出了回收的命令。奇异的一幕出现了，那伸展开的3米长猪腿缓缓折叠，弯曲的两段贴合在一起，然后再一点点朝唐三体内融入。唐三只是觉得背后有些发痒，倒没有什么不适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他身上的3个魂环全部亮了起来，唐三能够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魂力正在飞速被消耗，显然收起这些猪腿是需要魂力支持的。当唐三的魂力足足消耗了1/3时，所有的猪腿终于全部没入背后。唐三能够清晰地感觉到那8条猪腿在体内并没有消失，而是化为了8道奇异的能量，以脊椎为起点贴合在自己的8条肋骨上。 能收起来就好，这些猪腿很不错，如果真的像人面魔蛛的猪腿一样，那么小三你的实力就更强了。8根3米长可以任意控制的猪腿，完全可以相当于8柄长矛，还带有剧毒。如果和人面魔蛛的毒性一样的话，那就应该是神经性毒素加上腐蚀性剧毒，连小奥的小腊肠都无法解除，可见毒素有多么剧烈了。 唐三一直在思索，他获得这人面魔蛛魂环的过程极其痛苦，现在已经吸收完毕，他得到的东西比普通魂师吸收魂环多得多，本身属性大幅提升不说，更是拥有了他最希望得到的技能。而背后这8条猪腿，唐三也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该担忧，毕竟他不知道这种情况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后果。此时唐三更加思念自己的老师，如果有大师在，或许这些问题就都能得到答案了吧。 好了，先不要想了，一切等回去再说。虽然这次我们遇到了不少的麻烦，也经历了数次危险，但最后我们终于挺过来了。奥斯卡、唐三、小五三人顺利获得魂环，进阶魂尊境界，收获相当的不错。现在也该是回去的时候了，我们向着史莱克学院出发。 出发！ 众人齐声欢呼，数次死里逃生，现在一切都已解决，终于可以回家了。七名学员彼此注视着，无形的默契在大家心中蔓延。如果说在来的时候七人还有隔阂，那么经过了这次星斗大森林之行，他们的关系无疑拉近了很多。之前最不被大家接受的宁荣荣也用自己的行动得到了众人的认可， 而他自己也终于在生死之间感受到了朋友这两个字的含义。在一群比自己更加出色的天才面前，他收起了自己的优越感。这一次，大家都有了不同的收获。他们现在唯一想做的事情，就是回到学院，舒服地躺在自己的床上睡觉。在走出星斗大森林的过程中，小五将之前对众人说的话又对唐三说了一遍，把自己得到第三魂环的消息也告诉了他。 小五，你的第三个魂环技能是什么？ 保密，等回去以后再告诉你。小三，你是怎么杀死那只人面魔蛛的？那时候只有你一个人，就算是受伤的人面魔蛛，攻击力也是非常恐怖的吧？而且它还有剧毒。 对了，差点忘了件事，赵老师，等一下再走。 嗯，怎么了？ 唐三抬手在24桥明月夜上抹过，取出了诸葛神弩。小五提到人面魔蛛的死，他这才想起来，那天自己的诸葛神弩第二次上好机皇后并未发射，如果长时间保持机皇上好的状态，对弩身会有损伤。还好只过去了一天的时间，现在放开机皇还来得及。诸葛神弩一旦上好机皇，就必须要通过发射才能解除，这也是他的弊病之一。看到唐三手中的诸葛神弩，小五这才恍悟。 哦，原来你是用它击杀的人面魔蛛。这东西威力确实大，人面魔蛛的眼睛那里肯定经受不起。 小五的话其他人自然也听到了，之前众人因为一直处于紧张的状态之中，都没有注意到人面魔蛛是如何死亡的。之后唐三又开始吸收魂环，众人又把重心放在了他的安危上。此时听小五提起来，他们才想起人面魔蛛是何等恐怖的存在。看着唐三手中的诸葛神弩，难免流露出惊奇的目光。唐三用行动告诉了众人，这诸葛神弩是干什么用的。经过这次星斗大森林之旅，他心中已经认可了这些伙伴。击库雷暗器又不是唐门真正的奥秘，他也没什么可隐瞒的。抬起手，将诸葛神弩对准旁边的一株大树，唐三按动了开关。一连串的机皇声铿锵响起，众人只觉得眼前一花，紧接着又传来一连串的噗噗声，那瞬间爆发的速度，别说是学员们，就连赵无极也变了脸色。在众人之中，速度最快的无疑是敏攻系魂师朱竹清，但他自问绝对无法从刚才那种射速的诸葛神弩下逃脱。大家的脸色都变了变，相顾骇然。众人来到树前，清晰地看到在那株需要三个人才能合抱的大树上，出现了两排一共16个手指粗细的小孔，小孔透光，能从这边看到另一边。 唐三，这是什么东西？你是怎么做到的？ 它叫诸葛神弩，是一种非常霸道的击扩类暗器，任何人都可以使用。内装48根弩箭，每一次上击皇后可以通过击扩瞬间射出16根，就像刚才那样，机皇上好就必须要发射，否则长时间保持机皇紧绷状态会对弩身产生破坏作用。因为这种连弩的机皇力道很大，金属容易承受不住，这也是诸葛神弩的弊病所在。 你是说刚才射出的是弩箭？可是你的弩箭射到哪儿去了？ 啊，在那里。 唐三微微一笑，指了指后面的另一株大树。他一边说着，一边走到那株大树前。第二棵大树距离第一棵大概10米。当众人来到树前时，才看到诸葛神弩射出的弩箭踪迹。16根弩箭整齐的两排，完全没入树身之中。 小三，你这弩箭是射穿了之前那棵，再没入到这棵树中的吗？ 是啊，诸葛神弩的威力很强，专破魂力防御。如果魂力防御不是特别强横的话，会被瞬间击杀。 哦，这东西太霸道了，就算我用出白虎金刚变，恐怕也要受重伤。 听了唐三的解释，众人不禁倒吸一口凉气。 如此强横的穿透力，在场众人中除了赵无极之外谁都挡不住。唐三抬手拍向树干，凭借玄天功加擒龙劲，一点点将弩箭从树中震出来。这诸葛神弩的弩箭制作不易，之前射入人面魔蛛体内的显然是不能要了，但眼前这些他可是舍不得丢弃。 诸葛神弩可以说是普通战士的噩梦，而且它最大的特点并不是自身的威力，而是暗器特有的隐蔽性和突然性。只要上好机皇，发射它不需要一点魂力，哪怕是普通人也能轻易使用。根据我的计算，40级以下的魂师如果被正面击中，生还的几率很小，对于非防御类的魂师有着极强的克制作用。 唐三，这些都是你研究出来的吗？ 算是吧。 唐三，你能不能把这个东西卖给我？价格你随便开。你也知道，我是个辅助系魂师，没有什么自保能力。大家拼命的时候，我除了辅助一点魂技之外，就只能看着。如果有了这东西，我也能有点攻击力了。 卖什么？回头我送你一个就是了。不过，制作这东西需要的材料很贵，这材料费你自己出啊。 此时弩箭已经被唐三全部从树里拍了出来，众人这才看清诸葛神弩弩箭的样子。箭长8寸，没有尾羽，后面4寸是圆柱形，前面4寸则是尖锥状，最前面的3寸整整12个细小的血槽，尖端极为锋利，闪烁着淡淡的寒光，并没有因为穿透树干而产生任何磨损。唐三在诸葛神弩侧面一弹，打开装箭槽，将16根弩箭一一压回匣内。奥斯卡此时凑了过来，带着一脸谄媚的笑容。 小三，我们是不是好兄弟？ 当然是。放心，我一人送你们一套诸葛神弩就是了。和蓉蓉一样，材料费你们自己出，我负责制造。不过，这东西制造起来很麻烦。我一个月也只能做出一个，你们不要着急就好。而且不到万不得已不要轻易使用，弩箭打造也不容易，射出后就很难收回了。我毕竟只有一个人，肯定供不上你们所有人用，何况这诸葛神弩本身极为霸道，杀伤力太大，很容易造成致命伤害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